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 别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岁月袅袅，百般颠颠滚， 颠颠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灯塔山青黛，船儿排成队。 我们在海上 共希望， 我们在那里 洒点汗水， 啊，一串串丰收。啊，一串串欢笑， 大 海卖着它宝藏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一弯细月光洒，海湾银色美。歌声惹人醉， 我们在海上拨弄笔响，我们在浪里增长智慧，把愉快的劳动，把美好的生活，记忆着好的山的雨花，把海风亮着光辉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。

桂花，塞的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